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世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收听光明顶，今晚的话题呢就殖民地智慧的下篇，上个星期五意犹未尽，骨啃在喉，今个星期一开咪就要再继续铺多一铺。为什么说以前殖民地时候智慧呢？先不要讲住，今日呢唉惨了，老董有铺头。喂大佬， 楼价即跌喎， 继续隐形啦， 好返少少 喎，返下个楼市啦，冇所谓㗎，企埋一边呢，你唔喺度呢，吓600万人开开心心，不过佢今日出嚟宣布行政，所谓行政会议就委任周梁淑仪去代替田北俊。 这个算不算是殖民地智慧呢？都是。周梁淑仪就是由港英年代栽培出来的殖民地精英来的嘛。 这些你用来用去，你不是用回以前历任港督掠回出来的那些骨渣。 随时肯亲的。 那你够胆你就用邵善波啊，邵善波这个政治。 智慧极高啊！ 即系呢个叫政治新电池嚟嘅， 马力都得嘢， 马力都得啊！ 今日讲嘢，话坚决反对2007年直选啊！话你哋冇资格啊，冇唔够配套，点解你唔用佢咧？系要用周梁淑仪啊！ 哦，政治现实啦，我谂系嘛？ 佢识使钱搞旅游啦，系嘛？ 已经俾人掠过几次咯。 唔系，佢最主要夹住自由党嗰啲票啦，我谂冇咗田少之后，都要搵翻个副主席上去。 即系呢啲。 依家佢揸 fit 咩位？其实个个都想去见陈佐洱呢轮。 系啊，呢啲系咪即系政治智慧咧？所以咧，呢个叫做借古鉴今。我哋咧唔好讲一啲咧好扫兴嘅人物或者事，即系大家讲下历史， 识收音机算啦。 殖民地智慧究竟系乜嘢咧？因为咧最近咧听到阿董生话，吓、啊，即系佢识啊好嘢，学识嗰啲美国佬嗰种快餐式术语啊，咩三个 P 啊，两个 I 啊，四个 T 啊， 唔系三 P 系嗰啲日本嗰啲成人电影嗰啲术语嚟噶， 系啊，三 P 啊， 唔系美国佬术语嚟噶， 两 P 食美食， 两 P 三 P 四 P 啊嘛， 佢话自己咧， 四 P 贵啲， 啊喺政治 politics 同埋。呢、这个叫公关 public relations 同埋呢个政策 policy 之间咧，就系、是、以呢个叫政治同公关弱啲，就政策咧系优胜， 系个强项啊！ 所谓强项，呢、这个首先呢个三 P 几多人惊， 已经有问题，因为人哋咧美国佬有鬼佬讲亲三 P 必定系一个字啊，即系唔会楞住一个 P 楞住一个字，佢讲呢个公关就唔系一个 P， 个 public relations 呢个唔系 P， 系 PR。咁佢已经将嗰个两个字咧，就取其头嗰个字嘅头字。 即系其实应该系三 P 加一 R。 系啊，呢啲即系已经系，即系你学呢啲你学全套啊， 好似巴西队咁啊， 都学到唔汤唔水啊，系嘛？ 咁啊，梗系咁噶啦， 系嘛？ 其实殖民地智慧最劲唔系 P。其实是三个 C 嘅啫，当年咧 语出何典。 嗱，当年呢个讲嗰个咧就系咧，大家要记住呢、这个人咧就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系 嗱，呢个人系乜水嚟？ 呢、这个人嚟啊，李荣。 梗系李荣斯东咧，就系呢个苏格兰人嚟嘅。 系 咁，佢咧就被誉为咧本世纪最劲嘅英国探险家，因为点解咧？基本上英國喺東南邊嘅殖民地咧，全部係佢行出嚟嘅， 好似封咗爵士啊！ 係啊， 呢個人 係啊，因為佢唔係即係佢唔係好似啊某啲人咁樣八百人咁閂埋門選嘅，佢係自己咧揾炸人，同英女王講得，我要為咗英國嘅光榮，我走去探險。咁佢咧探險嗰陣咧，腦裏面係諗起三個 C 嘅， 邊三個 C？ 哇！真係講起都驚啊！一個叫做 Christianity。即系咧基督教啦，第二个 C 就系 civilization、文化、第三咧就系 commerce 文明、 第三 commerce 即系做生意，三 C 佢老就三 C， 于是咧基本上咧东南嘅非洲就佢行出嚟嘅，呢个就系最大探险家。咁即系话你而家英国佬点解喺非洲咁劲抽咧？其实就呢就系佢行出嚟嘅， 咁同埋影响力 系啊，影响力咁佢影响力梗系大啦，因为大家知道殖民地最后 喺東非有好多國家啦，咁喺南非亦都即係曾經係英國佬嘅管治啦、 西非都有， 西非都有啦，利亞啦， 利亞 你就去過剛比亞噶喎， 係啊，去過，嗰度楞住另外法國殖民地叫塞內加， 大家好識嗰度， 仲有一個叫 迪奧基 塞內亞比 幾內亞比朝，係啦， 又係英國殖民地 嚇，即係呢啲爭成扎咧，就其實就係啲探險家嚟嘅，咁呢啲人嘅智慧就好高噶喎，嚇點解咧？因為佢哋咧。其实脑里面呢好似呢个咁嘅 Livingstone 呢个人呢、其实是一个 李荣斯东 医生嚟嘅。 是。 好劲啊。但呢佢呢就受到呢个英国嗰啲教会嘅委托、就走去推广基督教。通常个玩法好易嘅咋，去到嗰个地方呢搞一轮就送嗰啲礼物。咁通常啲土人家咿哇鬼叫啦， 送奶粉 吓，咁梗系唔识啦，咿哇鬼叫。 使嗰啲招啊， 啊送嚟送去唔掂，大家鸡同鸭讲唔掂啦，於是咪出枪啦，嘭两嘭，哇！发觉呢个人掂啊，哇！有武力，於是崇拜佢。呢个一种，第二种咧就系咧，啲非洲人咧就未见过白人噶，一见到白人就哇，仲唔系我哋嘅传说中嘅乜乜乜乜乜？有一只咧就一见到即刻跪喺度拜嘅 天神 啊 嘛，当 系啊，咁啊唔使理啊，一铺就搞掂。 系 啊，呢只好正吓。咁但系你话喂？而家啲探險家咁正咧，探險家其實好多風險噶嘛，因為最主要咧，非洲森林咧多疾病多成，咁、所以佢哋咧去完探險一輪之後咧，就好中意將啲遊記咧寫翻去英國報紙嗰度，咁啊梗係 啲人防呢樣防嗰樣， 係啦，咁啊加鹽加醋咧就講到咧，哇喺非洲探險咧就好鬼正， 好易死人啊，不過 係啊， 咁不過咧就要啲人咧研製嗰啲疫苗啊， 係啦， 所以咧呢個最出名嘅熱帶病學咧，其實就喺英國。 是啊，啱啊， 包括啊，喺呢个叫利物浦大学 啊，特首嗰度， 系啊， 读书嗰度， 间学校啊，系啊，虽然咧近 唔系读工程咩？咪 近几年，因为香港咧呢间大学跌镬尖啊，评级俾人踩咗好多， 系咪一条你自己作噶？ 烂得三对啊！佢嗰个利物浦大学呢个热带病理学文凭啊，仍然系数一数二。呢啲就 咁有冇研究过工程或者航海嗰啲得唔得 嘅？工程得唔得？ 系嗰啲啊， 航运得唔得？ 航运得啊，唔会搞到吓。系好难讲嘅， 大家就惊啲校友打咩事嚟？ 名师就未必出高徒嘅。 但系头先阿黄慧伦咧提到嗰三师咧，实际上喺香港有冇实现过咧？ 有噶， 有。你睇下啲教会，嗱、你一讲嚟讲去，又话咩母奶教学，一阵又话咩、教育大改革，啲家长啊执住啊送嗰啲学校啊。送嗰啲仔女 边 种学校？ 教会学校 咪又系教会学校，咪又系前朝留低嗰啲圣乜圣物啊？嗰扎 仲要英国嗰啲圣公会 啊？啊，物税啊，未必我前 朝有。我唔系政府，同 意啦。 政府抌咗好多钱落去栽培嗰啲样板母语学校，你知唔知啊？ 咁掂唔掂啊？ 个个都有电脑噶嗰啲， 系啊，人人一电脑， 有电脑 乜嗰啲 人脑啫。唉，即系好现实嘅呢个世界。你唔好话俾我听外即系包括嗰班外国啊，爱到咧鬼咁大声嗰班咧，一讲到啲仔女啊、孙啊嗰啲教育， 喺外国啦系嘛，仲要系 一定系拣圣物物圣物物兼去祖家噶，呢个就最现实啦。爱咩国啫？爱国最老衬噶，所以 咁啊应该 呢个叫 附属第一大学啊。 嗱呢个 Christianity 呢个基督教，其实系呢个耶教，佢就知耶教啊呢个系先锋。因为咧，你净系靠一个地方，净系靠武力征服系唔掂， 收复人心啊要， 一定要怀柔收复人心。呢、个耶教就系嗰啲传教士啊，教派奶粉啊，教你啲人信耶稣啊，咁样系嘛？仲有跟住咧，佢最重要系喺嗰度啦。除咗呢样嘢之外，系建立一个叫 charity，、一个叫做咧慈善嘅精神。唔净止系佢做。佢仲喺英國佬，仲喺香港咧，佢培養一隻捐款文化，啲人唔知啫嘛。東華三院， 佢發動啲市民做嘅嗰陣時， 發動個你哋呢班買辦， 係啊， 發咗財啦，叫你哋話俾你哋聽，應該回饋翻個社會。 啊，同埋通常啲總督夫人咧， 係啊，所以嗰啲乜局啊、乜醫院嗰啲總理咧，點解一定要喺傳統上係委任翻嗰啲咁嘅士绅咧？就其實佢後面咧，因為佢知道靠嗰啲教會、靠鬼佬嚟到俾錢你咧係唔掂， 同埋你哋自己華人嘅社會啊嘛， 等你哋自己建立一個咧叫做慈善嘅自治機制，咁啊佢一舉兩得，第一可以粉飾聲平，維持社會安定啊，第二咧就係、可以收買人心。可以令到那個殖民地政府出少很多次， 即是社會救濟的功能。 不是怎樣維持低稅制啊？ 系咯， 系嘛， 啱啊！通常啲总督夫人就背后咧帮手去拉。 你谂下，1972年618水灾呢、這个电视台系嘛、 嗯， 三日三夜，好似系唔定通宵定咩，搵陈宝珠啊、李小龙啊上去系嘛，有一脚咁踢个踢烂个板，慈善捐款。嗰阵时殖民地政府系唔使俾钱嘅，靠你哋自己自动波，佢自卫自卫啊！ 同埋嗰阵时啲港督夫人咧，通常系啲慈善团体嘅 patron 嚟出嘛， 佢出个名啫嘛，荣 誉顾问、 领衔啫嘛，佢自己唔使银钱， 好少会派嘢，同埋 佢少自己派啫， 唔使着嗰啲制服出去啊， 佢维持低税制咪得咯，等到你哋自己啲人谷钱啦。所以呢个系一个殖民地理财基本第一智慧，系嘛？开放热线传真就系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西良、黄慧伦、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殖民地智慧的下篇，传真热线23390209，因为上个星期五讲开这个话题意犹未尽。 是啊，咁其实除了这个咁嘅即系 Livingstone 之外咧，仲有一个好劲抽嘅，就系佢啲佢有一只马叫做咧 Stanley 啊，史丹尼呢、这个人咧就都系好似学佢咁嘅，不过由西去到东，咁、最后咧佢又去到呢个刚果河，就咧发觉咦正呢、这个殖民地冇得顶咁、但系咧佢咧就善价而沽啦，就冇俾英国佬，就俾咗比利时，咁所以咧嗰度就叫做刚果。咁刚果最后有啲咩事发生咧？ 比属刚果 啊，系啊。咁最卖得系咩咧？冇人知。 应该而家扎伊尔系嘛？ 啊，应该系 津巴布。 依家佢改名叫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前叫扎伊尔。 60年代嗰阵时搞独立。 系啊，系啊，你记唔记得啊？ 成个大陆都支持啊嘛。 系啊，你记得乌干达有阿敏啦，咁啊呢个扎伊尔就蒙博托两个巨型。 卢蒙巴仲有一个。 系啦， 俾美国佬落手暗杀 啦。系啊，蒙巴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呢个蒙博托上位，蒙博托超级大肥佬又系嗰啲啊。咁、你话嗰啲地方有咩用咧？梗系有用啦，成个刚果好多钻石噶嘛，大佬。咁啊掠咗佢卖钻石咯。咁呢啲就系头先三师里面其中一个师啦，就系商业做贸易， 但文化嗰师咧。喺香港我哋 咧， 系啦 ，civilization 呢样嘢 都有嘅， 即系英国人统治香港嗰阵时，究竟留低啲 譬如话嗰啲英兵一嚟，整铺鼠疫吓喺呢个20世紀初，佢咪嗱嗱声同你洗太平地， 洗干净。 最初咧唔系叫做卫生署，冇 hygiene 呢个字，叫做洁净局。叫 sanitary board， 哇！呢、 這个洁净同卫生咧系两个层次， 即系洗街嘅啫嗰阵时。 洁净咧，即系话咧揞住个鼻，臭崩崩，咦？呢啲咩地方嚟噶？ 呢啲简直不毛之地啦、 啊！简直系低等不毛贫瘠之地，啲嘢咁啊！唉，都唔好啦，执一执佢啦。呢、這个叫洁净，有一种咧从上而下。一种咧高高在上， 居高临下嘅眼神。 咁啊，卫生 hygiene 就唔同啦，就系咧教你咧系防范吓，细路仔咧最紧要培养一只咧，即系干干净净。 即系教育咁啊， 系啦，教育啦，系由积极同埋主动好多，所以最初系叫做 sanitary board， 叫做咧洁净局。跟住好多嗰啲咁嘅咩贝夫人啊、健康与防老会啊、啲司徒拔刀口嗰啲，就历史最耐。呢啲咪就是 civilization 文明咯。孫中山落到嚟啊，嗰陣時都話：哇，好嘢！即係英國佬統治香港，街道整整齊。 同埋佢話佢自己嘅革命思想係嚟自香港㗎。 係啊，佢嘅革命思想就係來自殖民地啦。 嚇！ 孫中山就係第一洋路啦。 仲要讀呢個醫學院喎，係嘛？ 我認為都漢奸嚟嘅，喺文化上。文化的定義， 背離曬 漢奸嚟嘅， 背離咗呢個中國文化喎， 接 受西方文化， 所以呢個咪就係文明咯，係嘛？跟住將嗰、那個即係嗰個行政管理啊，喺度成立啲西醫學院啊等等啊，係嘛？即係嗰個將中國個科舉制度改良啊，成為一個叫做公僕嗰個考試嘅制度啊。 最重要將成個英國嗰套嘅公務員嗰種做法啊，嗰套制度咧，就成套移植 過嚟香港 嚇。因為以前咧嗰啲咩司法啊、立法啊、行政啊炒埋一碟噶嘛，即係之前清朝啊，英國佬嚟即刻。 你就唔有事，你就唔使文武廟嗰度咧去斬雞頭，或者去度揾判官啊，揾鬼上身啊咁樣啊，去判 啲嘢 出嚟，全部係由納入一個理性嘅軌道，係由法官去判。 咁就呢種殖民地管治，其實去到六十年代開始咧，其實六七暴動之後，其實係有一個好明顯嘅轉變嘅。其實 哦，呢個咧冇錯，呢個搞六七年之前咧，因為咧始終啊都係貧富懸殊，因為貧富懸殊呢個原因，因為1949年大量大陸難民湧咗入嚟，嗰陣時自由行。即系冇自由行啦， 嗰阵时唔使 噶，我想自由到嚟。 三月咧，初头系自由，收尾山寨啦。1952年到，跟住62年就饿死人啦，翻山越岭梧桐寨嗰度落嚟啦。咁咧，你突然间咧喺个山头啊，多咗好多木屋啦。咁啊，即系你啲喂神仙都难救啊，系嘛？咁啊，你睇嗰阵时粤语残片啊，胡风啊嗰啲， 通常吸出血噶喎， 即系嗰啲通州围度啊咁样。咁呢个贫富悬殊咧，就令到咧呢、這个。呢、这個港共有活動空間啦，咁咧就可以就嗰陣時你睇下嗱，而家咧嗰啲民主派鬧嗰啲咩老董嗰啲咩咩加價啊咩嗰啲咁嘅填海唔合理啊啊或者係呢、这個呢、这個 巴士太貴 啊 巴士飛太 貴選舉時間啦、啊， 全部就嗰陣時嗰啲土共亦即俗稱嘅左仔喺六十年嗰陣時鬧特區政府。 闹 港英政府， 闹 成个特区政府， 我个殖民地政府啊，系嘛？所以即系你睇政治啲稳笨嘅咁睇，即系呢个当权，系嘛？你当权，佢唔当权，佢咪话你错咯？ 咪但系其实 到佢坐你个位啦，咁个你。佢以前錯嗰啲，佢照做，咁咪變咗佢啱咯。 但暴動之前咧，我記得嗰陣時啊，黃偉倫俾咗一沓檔案我睇咧。 嚇、 嗰陣時阿麥美浩咧喺香港做政治顧問嗰陣時啊，其實佢曾經提出過一個見解嘅，就係叫做民生抗共。 係啊，啱嘅。 因為當時已經睇到咧，頭先阿陶傑講嗰個問題嘅， 話 嗰個社會上邊咧貧富差距太大嘅，同埋個社會對政府嘅要求越嚟越多。 國民黨暴動一次，六七年到共產黨一次。 係啦，所以佢嗰陣時咧，佢就由監視左派學校開始咧，就大力提倡咧發展官校。就喺教育上面咧，要同呢个左派机构对抗。 九年免费教育就开始， 跟住教育出啦，然后就房屋啦， 居屋， 跟住医疗大改善啦，跟住医疗又改善啦。 而且佢呢种民生抗共咧，就喺到佢正式嚟香港做港督嗰阵时咧，就全面落实啦。嗰阵时就 加埋反贪污啦、反罪恶啦、清洁运动， 加强劳工。 所以麦理浩系香港第一功臣嚟嘅，系嘛？传真热线23390209。